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刘思文。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ivian. I'm from Chen Jinglun Primary School. Skating.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kating. Figure skating, speed skating, an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However, there are numerous different events in these three types. Basically, figure skating combines dancing and skating on ice.Wearing costumes that match the theme of their performance, the athletes move gracefully as they dance across the ice, seeming effortlessly to the spectators. Actually, an old form of skate, dating back to 20,000 BC, was found.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that skates were use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apidform of transportation across ice. Skating was a very popular and useful sport of hundreds of years, thus contributing to figure skating becoming an Olympic sport before there were winter games. There were events for pairs and singles at the London 1908 Summer Games. Singles events are one person,Whereas a pair is always a man and a woman, whom together perform difficult and amazing tricks such as spins and jumps, as they skate across the smooth surface of the ice. Ice dancing is similar to pairs figure skating. In fact, there are no singles events in the sport of ice dancing. It is always done by a team, a man and a woman, who must do four dances.Two of these dances are the same for all the dancers. The other two dances are called the original dance and the free dance. 前几天，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售票官网和 APP 出现了系统维护的问题，出现了小的 bug， 那么错误的售出了价格极低的机票。但后来东航的回应让大家感觉到这家公司信守承诺，非常的靠谱，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赞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网站和 APP 因为系统维护出现了问题，错误的销售了一些价格低的惊人的打折机票。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部分。首先看一下 A number of discounted flight tickets。 打折这个词我们学一下 discount， 名词我们都会啊， discount、它的拼写呢是 D-I-S-C-O-U-N-T discount， 作为名词。那么在今天它是一个动词了，被打折了哈，进行折扣处理的一个什么东西， discounted， discounted counted 后面加一个东西。今天呢是一个 flight ticket， 我们说这个机票后面用的是 with surprisingly low prices， 令人吃惊的一个低价票。我们知道呢，航空公司呢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低价票，但是呢 这一次呢是一个令大家非常吃惊的一个低价 Surprisingly low prices were mistakenly offered on the website 错误的放到了网上啊，用一个词 mistake 我们学过错误 mistaken 使用词加 ly mistakenly 哈，同学们可以记下来表示呢一个人为的这么一个错误哈 mistakenly offer on the website of China Eastern Airline 啊，希望同学们记住这个航空公司哈 China Eastern Airline 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and some travel app以及呢公司的这个售票的 APP due to 后面出现了原因了我们讲过 due to 表示一个事情的原因在哪 due to a system maintenance 系统的维护后面这个词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maintenance 它呢作为名词表示维护哈，维系的意思我们说这个一个东西哈，它的维护的成本很高那么就可以说呢The maintenance cost is very high, 啊，或者是一个 high cost maintenance, 啊，一个高成本的一个维护哈，或者 high maintenance, 啊，表示说它这个维护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航空公司后来宣布，在此期间售出的所有的机票都是有效的。当时啊，大家订完机票之后呢，会担心航空公司会不会取消这些机票的预订。后来啊，东航发出的消息啊，让大家呢吃了一个定心丸哈、啊，觉得呢自己的机票呢没有问题。The Shanghai-based airline later announced， 后来宣布哈、啊，他用一个 announcement 的形式呢，告知大家 ，all the tickets sold during the period were valid。哎，这个词同学们记下了 ，valid，V-A-L-I-D， 表示有效的意思啊，有效 ，valid。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当时啊这个机票的折扣究竟有多大哈。人们发现东航的 APP 和它的官网上的这个票价从凌晨的一点左右开始呢下跌哈开始呢降价。有的票价呢跌至原票价的 5% 啊它不是抹去 5% 而是说呢抹去了 95% 哈它只是原来票价的 5% 啊特别特别的低大家难以相信所以呢人们担心哈买到的票是否呢是 valid 啊是否有效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travelers啊，那么说这个要旅行的这些人们 found the tickets price on China Eastern app 他们的 APP 哈 and its official website 以及他们的官网哈这个词我们学过 official website 官方的一个网站后面用一个词叫 dropping 哈价格的一个下跌哈啊跌落到 to the lowest of only 5% 跌到了令人哈难以相信的这么一个比例啊，只有原票价的 5% of their normal prices beginning around 1 a.m. 当时这个时间啊是这个凌晨的一点左右哈、啊，但是呢还有一些熬夜的人哈、啊，发现了东航的这个票价出现了问题啊 ，of their normal prices。后面出现了一个正常的票价这个 normal、啊、表示正常的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N-O-R-M-A-L normal 它表示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范围比如说 normal range、啊、正常的一个范围 normal price、哎、等等同时这个词啊，同学们要注意它有的时候还可以指一个学校 normal university 但是呢，同学们千万不要把它翻译成一个正常的大学那么是不是还有不正常大学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 normal 翻译成啊一个正常的它表示老师的啊一个大学表示说师范大学比如说北京 normal university 啊北京师范大学因此、啊、很多师范大学这个师范这两个词用这个 normal 来翻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哈 normal 下面我们看一看一些折扣票的这个价钱低到哈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一张从上海到三亚的头等舱的机票在 APP 的售价为120元啊120元啊同学们没有听错哈、啊、只有120元一般来说东航12月份哈、啊、从上海到海南岛的这个单程机票至少啊要2700元但当时呢它的头等舱的 这个票价只有120元，那么应该说连零头都不够哈，所以说这个折扣的这个力度啊，的的确确让大家难以置信。好，看一下头等舱哈的 first class ticket。First class 啊，我们说一般啊，这个飞机啊会分成三个这个舱位哈、啊。一般情况下，但有的呢只有两个舱位，一个呢叫头等舱，叫 first class 啊 ，first class 之后呢是 business class 啊，商务哈、啊，商务舱，最后呢是票价相对比较便宜的或性价比比较高的叫 economy class 啊 ，economy class 叫什么经济舱。好，那么看一下 ，from Shanghai to Sanya, for instance, was sold at 120 yuan on the app. 在它的 APP 上只有120元。Normally, a one-way ticket from Shanghai to Hainan Island in December. 因为我们知道呢，十二月份呢是海南机票相对比较贵的这么一个阶段哈。比如说从北京飞到海南，这个价格会更贵。但是呢，当时啊。在 APP 上只卖120元，同时还是一个头等舱。一般情况下，上海到海南的这个票价呢，至少是2700元 ，at least 2700元 by China Eastern。好，那么再看一看北京的一张票哈，上海到北京的单程售价呢为70元。哎，70块钱哈，同学们没有听错啊，70块钱。而这段国内最繁忙的这个空中航线的平均售价为600元哈，平均价格600元。A one-way ticket between Shanghai and Beijing was sold at 70 yuan 啊，70块钱 ，comparing with around 600 yuan in average。后面出现了一个词组 compare with 与什么什么相比啊 ，compar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哈、啊，这是一个这个词组呢一个标准的一个结构啊 ，compare A with B 哈、啊，把 A 和 B 进行对比。但是呢，今天呢，他把这个 compare 后面这个名词给它省略掉了哈、啊，用的是 compare with around 600 yuan， 同时再加上一个 in average。表示一个平均价钱哈 ，in average for the busiest domestic route， 后面出现了跟航空哈相关的一些术语哈。第一个呢叫 domestic， 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会看到你的飞的这个航班是 domestic 还是 international。如果说 domestic 表示国内的航班哈 ，domestic flight， 那么走。国际的话呢它会用 international， 因为呢我们说不同的哈这个航线哈 ,domestic 和 international, 它的安检啊包括它的一个 check-in 的流程啊都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哈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后面出现了一个 route, 表示一个飞机的航线 route。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原来讲过它可以指这个交通工具的一个航线啊，它表示制定的这么一个路线，和我们说的这个 road R-O-A-D 路是不一样的。路呢，它是一个物理的现象。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哈，后来呢，东方航空公司呢，中午前后发布了一份声明，因为呢，大家呢是在半夜买的票。买完票之后呢还是有一些担心怕这个票呢作废了，但是呢东航的这个反应非常的迅速，在中午呢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啊在系统维护期间出售的所有的机票都是有效的。 China Eastern released a statement 啊，发布了一个声明哈、啊，用的这个是 statement 表示非常正式的一个言语，或者说一个正式的一个通知，用这个词 statement。前面这个动词用 release 哈、啊，发布哈、啊，发出了 release a statement。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哈、啊，非常正式的一个用法，表示发布一条消息，发布一个声明 ，release a statement around noon and announce all the tickets sold during its system maintenance earlier were valid。他声明中啊指出啊，所有的售票当时出现了这个问题的票哈，就是说非常低价的这些票呢没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飞哈，不要担心被取消掉了，所以说都是 valid 啊，这次又出现了哈 valid。 除了哈通知大家说这个票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啊，给这些买到便宜票的这些乘客们。那么该公司还宣布将于啊11月30日啊从幸运的旅客当中挑选代表参加空客350客机的交付仪式。所以说这些买到票的这些旅客们啊，不仅仅哈自己的这个票价哈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另外的一个福利呢是他们能够去参加飞机的交付仪式啊。这个交付仪式绝不是说像我们买辆车那么简单，一架大飞机哈交付使用，这个仪式啊还是蛮隆重的。所以说这些乘客啊还是非常的幸运的。The airline also announced to pick up representative, 哎，去挑一些代表，当然不可能所有买到便宜票的这些旅客啊都能够参加这个交付仪式，他们要挑出一些代表，用的是 pick up,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pick up, 原来呢表示从地上呢拾起一个东西啊，从地面上遗落的哈，或者说呢掉地下的东西，我们说呢可以 pick it up。另外呢这个 pick up 也可以表示去接一个人，比如说呢你在路边等我，我呢去接你，这个 pick up。 那么今天呢它表示挑选的意思， pick up people 啊，挑选出一些人来 among the lucky buyer to attend a delivery ceremony，哎，一个客机的交付仪式 delivery ceremony。 这个词 delivery 给大家拼一下 D-E-L-I-V-E-R-Y，这个词啊我们讲过啊，我们说这个快递啊送什么东西哈、啊、都用这个词 delivery。 这里面呢表示一个飞机的交付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ceremony of this new Airbus 350哈、啊、350或350都可以，350啊空客350 passenger aircraft on November 30th 啊11月30日啊。该公司的后来的这些声明啊相关的一些反应哈、啊、被网友称赞为非常成功的一个危机的管理，那么将系统的故障事件转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推广。 The response of the airline was later lauded 啊，这个词 lauded 表示赞扬哈、啊、被夸奖 LAUD laud， 但这里面是一个被动语态 were lauded by netizens网民，我们讲过 netizen as successful crisis management， 成功的一个危机的管理。 To turn a system malfunction incident， 把一个系统的我们说失灵、啊、这么一个事件，我们知道 function 是表示一个东西能够正常的运行，前面加一个前缀 mal M-A-L 表示这个东西呢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故障、啊、malfunction incident into a businesspromotion， 一个商业的推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number of discounted flight tickets with surprisingly low prices were mistakenly offered on the website of China Eastern Airlines and some travel apps due to a system maintenance. The Shanghai-based airline later announced all the tickets sold during the period were valid.Traveler found the tickets prices on China Eastern app and its official website dropping to a lowest only 5% of their normal prices beginning around 1 a.m. A first class ticket from Shanghai to Sanya, for instance, was sold at 120 yuan on the app. Normally, a one-way ticket from Shanghai to Hainan Island in December costs at least 2,700 yuan by China Easterns. A one-way ticket between Shanghai and Beijing was sold at 70 yuan, comparing with around 600 yuan in average for the busiest domestic route. China Eastern released a statement around noon announced all the tickets sold during system maintenance early were valid. The airline also announced to pick up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 lucky buyers to attend a delivery ceremony of the new Airbus 350 passenger aircraft on November 30th. The response of the airline was later lauded by netizens as a successful crisis management to turn a system malfunction incident into a business promotion.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会打字的奶牛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farmer and some farm animals. 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讲一个关于农场主和农场里的小动物们的故事。 Closed. No milk. No eggs. 哦，今天休息，关门大吉，没有牛奶，也没有鸡蛋。 No eggs, cried Farmer Brown. In the background, he heard them. Click, clack, moo. Click, clack, moo. Clickety, clack, moo. 布朗先生大喊道，什么没有鸡蛋？ 然后他在后院里又听到了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噼里啪啦啪啦 murr, murr. Cows that type, hens on strike, who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How can I run a farm with no milk and no eggs? Farmer Brown was furious. 奶牛会打字，母鸡们也罢工了，还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没有鸡蛋和牛奶，我还怎么开农场呢？ 哼，布朗先生气愤地说道。 Farmer Brown got out his own typewriter. 于是啊，布朗先生就拿出了他自己的打字机。 Dear cows and hens, there will be no electric blankets. Your cows and hens, I demand milk.And eggs. Sincerely, Farmer Brown. 亲爱的奶牛们和母鸡们，没有什么电热毯给你们，你们只是奶牛和母鸡，我要求你们给我提供牛奶和鸡蛋。 布朗先生敬上。 Duck was a neutral party, so he brought the ultimatum to the cows. 鸭子啊是中立方，所以他把最后的通牒带给了奶牛们。 The cows held an emergency meeting. All the animals gathered around the barn to snoop, but none of them could understand moo. 奶牛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所有的小动物们呢，都聚集在了谷仓的门口去打探消息。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奶牛说的声音都是 moo, moo. All night long, Farmer Brown waited for an answer. 一整晚呢，布朗先生都一直在等奶牛们的回复。 Duck knocked on the door early the next morning. He handed Farmer Brown a note. 而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呢，鸭子就带给了布朗先生一张纸条。 Dear Farmer Brown, we will exchange our typewriter for electric blankets. Leave them outside the barn door, and we will send Duck over with the typewriter. Sincerely, the cows. 亲爱的布朗先生，我们打算用打字机来换电热毯。请把它们放在谷仓门口，我们会让鸭子把打字机带给你的。 奶牛们敬上。 Farmer Brown decided this was a good deal. He left the blankets next to the barn door and waited for Duck to come with typewriter. 布朗先生觉得这个交换啊还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他把电热毯放在了门口，等着鸭子把打字机带回来。 The next morning, he got a note. 可是到了又一天的早上，他又拿到了一张纸条。 Dear Farmer Brown, the pond is quite boring. We'd like a diving board. Sincerely, the ducks. 亲爱的布朗先生，池塘啊实在是太无聊了，我们想要一个跳水板。鸭子们敬上。 Click, clack, crack. Click, clack, crack. Clickety, clack, crack. 噼里啪啦嘎，噼里啪啦嘎，噼里噼里啪啦啪啦嘎嘎。 The end. 哇哦，故事讲完了。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而且它也是一个教会我们如何谈判和达成共识的好故事。